关灯上床去，暗香再追一回去，闹钟响了好几次，叫不醒熟睡的你，恍然间坐起，忘了今天星期一，说还玩着着就认真学习，干副本又是一种个星期，别耽误大怪神机，我有重全副第一，区区几个分数机，哪里还不去游戏，自来个别着急，大力太容易，他的作用是见证狼的我的自己，总是逃不过真相定律，不忘安静记得做一只咸鱼，也这日子过得平淡无奇，写不明日不明，找一堵借口来打趣，这样永远的去面积，奈何也不敢偷藏在心底，刚接过自己，每天要充满元气，历经你消极，全当是一种记忆，雄心逐渐被取缔，胜利总想靠躺赢，弗莱格刚力打破从不虚飞翼，说还玩着着就恢复作息，干副本时又是昏天黑地，别耽误大怪神机，是要重全副地。